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你知道我爱你，想你，念你，怨你，深情永不变。

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